宇宙历八百年，新帝国历二年的新年，帝国在深入进攻的同盟领域里度过。虽然说今天是新年，但是事情都没有解决。目前为止，我们没有遭到抵抗顺利的晋级。然而以后恐怕会有一次组织性的反击。抱着成为死兵的决心做最后的反抗，把他们消灭之后，占领首都海尼塞，宣布自由行星同盟完全灭亡。所以庆祝新年的正式祝宴就等到完全占领海尼塞行星之后再盛大举行吧。哦， 皇帝莱因哈特万岁！皇帝莱因哈特万岁！皇帝莱因哈特万岁！ 干杯！ 干杯！ 同样的新年，梅尔卡兹所指挥的伊谢伦要塞攻略部队在伊谢伦走廊的一角渡过。 不管情况多么的艰难，欢乐的派对还是不会忘记举行哦。 当然了，伊谢伦要塞又不会逃走。不过新年的干杯一定要现在干才行。 这可稀奇了，波布兰也会说一句像样的话。 啊，喝喝喝，尽量喝没关系。 中校，也再给我一杯好吗？ 哦，你要跟我拼酒啊？你很能喝哦。 好像在给大象喝一样啊。 看你那个表情就知道了。 知道什么？ 卡琳的爸爸怎么会是先扣部那个不良中年呢？和平了以后啊，日子一定会变得很无聊。我想以善良青年为对象，开个人生咨询室来为他们解决些问题。或许是我人品出众吧，年轻人好像都很信得过我。 他是不是已经来找你商量过了？那么你有什么样的感想？ 那还用说吗？我觉得优劣已经决定了，就算我到处播种啊，也不可能会犯让种子长成果实的错误。怎么样，你不认为吗？ 看来事情好像很复杂的样子。 如果真要我说的话，我认为问题不在卡琳是不幸的，而是卡琳他自己一直认为他是不幸的。 真是这样吗？ 所以咯，他才不跟先过部说话，而且避着不跟他见面，这可不是好现象啊。要是我的话呢，我一定会去找他，而且跟他要15年份的零用钱。啊，第二天1月2号，伊谢伦要塞再夺取的作战秘密地展开了。 帝国军大本营来电，伊谢伦驻留舰队即日起自伊谢伦要塞出发，务必扼住同盟首都海尼塞的后方。完毕。 来了吗？ 指挥官，终于要开始了。 大本营的指令是暗号电文吗？ 是的，有问题吗？ 指挥官。 可能是我想太多了。 立刻准备全军出击。 是。是。 接着3号，鲁兹接到了一个跟昨天完全相反的指令。 鲁兹舰队的任务是彻底固守伊谢伦要塞，千万不可擅自出击。杨威利是个很会用奇策的人。此外，要塞内潜伏着同盟以及废杀同一阵线的人，舰队如果出击的话，会导致要塞被占据、走廊被封锁的危险性。重复命令一次，不可轻举妄动。 这道命令跟昨天那道命令完全相反。 指挥官，这个 其中有一封是假的命令吧？到底要相信哪一个才对呢？ 还有附注，此道命令跟之前的命令有关，有人怂恿你的部下企图趁此潜入废沙，打算从要塞内部进行破坏的行动，情况紧急，尽速调查。 指挥官， 总之暂时先按兵不动，趁这个时候快速进行内部调查。 是。 伊谢伦要塞将兵高达100万以上之多，其中不可能完全没有不孝分子，查出了2位数之多的丑闻，有几十个人被宪兵队所逮捕拘留。 果然是真的， 皇帝果然厉害，明察秋毫。 这么看来，彻底固守要塞才是皇帝的旨意，我们差一点就中了杨威力的诡计了，绝对不能出动，如果擅自出动一定会中计的。 指挥官，大本营那里又来了一封电文。 嗯， 内容是？ 快念出来。 是，鲁兹指挥官为什么不出击呢？要塞只要留下一部分的守备兵力，立刻清出全战力向海尼塞前进。 哼，玩这种小把戏，我才不会中这种圈套呢。我们一定要严守真正的命令，彻底固守要塞。 接着第五道命令，指示初级的命令在1月7日到达。 伊谢伦驻留舰队，不准动。 其实第五道命令才是皇帝莱因哈特所发的第一道命令。 事情进行得很顺利，要塞那些人把两种相反的命令放在天平上，把初级的命令笃定地认定那是道假的命令，连皇帝来的初级命令也都不动的样子。 哼，真是个大骗子。 就是啊，会想出这种事情的不叫魔术师，应该叫诈欺师才对。 话虽然这么说没错，可是这是赌上性命的诈欺，你们应该稍微感动一下嘛。 巴格达中校还真的很起劲哎。 中校他是个情报站的专家嘛，现在终于找到他能发挥的地方，他当然很起劲了。 总归一句话，都是诈欺师的一份子。 什么？鲁兹按兵不动？鲁兹为什么不出动？他竟然敢藐视朕的命令！ 陛下，属下认为这说不定是中了杨威力设下的圈套所造成的，我想他一定是有什么计谋，非得这样设计鲁兹指挥官按兵不动不可吧。 计谋？鲁兹守着伊秀伦不动的话，这对杨威力来说会有什么好处吗？ 恕下官无能，陛下，以下官贫乏的智慧没有办法了解这么多。 陛下，如果鲁兹指挥官固守要塞按兵不动的话，的确对杨威力元帅没有什么好处可言才是，所以属下认为就这样按兵不动会比较好。如果以结果来说对我军有利的话，也没有必要追究鲁兹指挥官的一时之过。 马林小姐的意见的确有她的道理，但是既然杨威力已经蠢蠢欲动的话，就更应该把鲁兹放在可以出击的游击位置，让他来牵制杨威力的行动，那才正确。听好，再次命令鲁兹出击。 是。 这个时候皇帝莱因哈特也有一点犹豫，下令鲁兹出击的命令没有贯彻到底。接着到了1月8号，前方出现了1000艘以上的同盟战舰，看起来像是要切断跟前锋的黑色枪骑兵部队的连结，于是对伊秀伦方面的关心相对的也变得薄弱。要赶走吗？ 但是背后可能有同盟军的本队。 有道理，尽量避免跟他们交战。 遵旨。不过如果是调虎离山，说不定他们有遮断后方部队的企图，通知后卫的妙拉指挥官加强戒备比较好。 嗯。 陛下，米达司令官来电请示，他想派侦察舰出去搜集情报，请求陛下立即下令全军暂时停止前进。 看样子米达也感觉到敌军的本队接近了，没问题，立刻下令全军集结。 是。 根据收集到的情报，知道同盟军在比克谷元帅出任司令官，并且率领了20000艘左右的战力出现。 莱因哈特的注意力很自然地转移到同盟军将使出何种战术上。另一方面，在伊谢伦要塞，皇帝莱因哈特发出来的第二道命令也被当作是假命令而遭到忽视。 伊谢伦驻留舰队依然没有动静。 哼，现在该做个了结了。 如果你敢藐视朕的命令不出击的话，等到把同盟军全数消灭之后，朕一定要严惩你的罪状。指挥官， 指挥官，我看我们还是出击比较妥当吧。 但是搞不清哪个是真的命令就贸然出击的话， 一般说来，如果有两个相反的命令进来，会去揣测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应该不会想到其实从一开始这两种命令都是假的。 他们现在一定相当的混乱，无所适从。 如果有人能够看穿巴克达乱发指令的无秩序情况的话，那个人八成不是人。 哦，这样啊，杨威利八成是要把我们引出要塞，趁这个时候来强行夺取这个空域。我想起来了，他第一次攻陷伊谢伦要塞的时候用的也是这个计策，不是吗？ 那么 虽然这是个妙计，但是同样的计策会用第二次，也看出了杨威利的智谋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传令给全军，全舰立刻准备出击。 指挥官，出击不是正好中了杨威利的计策吗？就算出击真的是皇帝所下的懿旨，但是下官认为这个时候还是固守要塞不要动比较保险，就算因此会招来陛下一时的不高兴，但是只要确保伊谢伦要塞随时都可以呼应陛下的军队蹂躏同盟的领域，不是吗？ 嗯，你说的很有道理，我也认为出击命令是杨威利那边发过来的假命令。 您明知如此还…… 没错，我要率领全军出击，让杨威利认为我中了他的计，但是其实是他中了我的计。 您的意思是， 全舰出击的话，躲在伊谢伦走廊某个地方的杨舰队一定会趁隙进军，想办法接近要塞这里。到时候看好时机，我就命令全舰队回头，把杨舰队赶到要塞主炮雷神之锤的射程范围之内，然后夹击他们。这么一来，我就掌握了他们的生杀大权。哼，聪明反被聪明误，杨威利剩下的日子已经没有多久。 宇宙历800年，新帝国历2年1月12号，鲁兹舰队离开了伊谢伦要塞。第二天13号，他们的动静被攻略伊谢伦要塞的部队知道了。 鲁兹舰队已经离开伊谢伦要塞准备出击了，总舰数约15000艘，几乎是驻留舰队全军。 哎，成功了， 成功了， 成功了， 成功了， 成功了， 太好了。要塞是我们的 了，先庆祝一下吧。 哎，好，胜仗了嘛。 我们让鲁兹中计了，但是鲁兹也可能认为我们中了他的计。他是个首屈一指的用兵高手，他们的舰队比我们多出10倍之多。如果不能在他掉头回宫之前拿下要塞的话，那么我们就永远失去胜机了。所以立刻展开攻略战。先扣部中将，前线的指挥就拜托你了。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这个作战如果驻留舰队不离开要塞出击的话就无法执行。鲁兹是个名将，由于他很了解伊谢伦要塞的重要性，尽管皇帝下达多次出击的命令，他也会考虑再三，不敢随便出兵，所以起初不会察觉到我们的作战。然后他会把我们逼进要塞，将计就计，想把我们一网打尽。想要引我们进圈套的话，那么他就必须离开要塞一段相当长的距离才行， 由于这个距离，我们的作战就更容易成功了。这么做可能有一点太过琐碎了，但是面对南宫不破的要塞坐拥大军的敌人，正面跟他们打的话是没有什么胜算的。 发现敌军舰队，6点钟发向，距离80万公里，正朝伊势伦要塞接近。 他们中计了，全舰急速掉头，立刻返回伊势伦要塞。 为了身体健康跟美容，饭后要喝杯红茶。好了， 报告，敌军舰队进入要塞主炮的射程之内。 为什么？为什么不发射雷神之锤？ 雷神之锤无法操作，没有办法发射。 浮游炮台没有反应， 怎么可能呢？ 磁力构造无法控制。 指挥官，不行啊！由于敌军通讯送出的密码暗号，使得所有的电脑系统都无法运作了，怎么办？ 难道这就是杨威力留下的礼物吗？ 浮游炮台， 放弃用电脑控制，改用手动操作。不管怎么样，都要发射雷神之锤，快！ 没有办法，想要解开封印，需要特别的密码才行得通啊！ 报告，敌军攻进来了。 关闭大门，别让他们进来。 大门关不起来啊！ 路上作战，全体进入第一级战斗戒备。 舰队回到这里大概需要5个多小时。5个小时之内，如果没有夺下要塞的防御系统的话，我们这一次就得不到胜利。而且，光是要塞的守备队，人数就不知道比我们多出多少。 这是常有的事，现在只能拼了。 来了。 有人来欢迎了，尤里安上。 好。 呀！敌军进入， 一定要撑下去。舰队回来之后，就是我们胜利的时候了。 谢谢你， 真的很不愉快啊！你好。 什么不愉快？ 还有什么？不管是地球还是这里，都非得习惯把脚踩在地面上来打仗。还有比这种事情更不愉快的吗？ 好厉害啊！ 好， 去死吧！你还走得很呢。 切， 蔷薇骑士！ 蔷薇骑士！ 冲啊！ 撤退，快撤退。 就在这前面， 报告，敌军占领了第四预备控制室。 为什么会占据那种地方？ 不知道，是我军，我军的舰队又回来了。 回来了， 太好了， 回来了， 回来了， 终于回来了。 雷神之锤，封印解除。来一杯俄罗斯茶，不调果酱，也不是调橘皮酱，而是蜂蜜。 指挥官，电脑系统。哦， 指挥官，这是糟了，快点撤退，全舰队掉头，迅速脱离雷神之锤的射程范围之内， 立刻填充能源。发射， 不要聚集在一起，快点分散啊。 战舰路易特·波尔德，通讯断绝。 战舰特利·铁汉姆没有回答。 全舰退避到射程之外，等一下再把损伤状况报上来。 雷神之锤把帝国军的战翼也打碎了。要塞的守备兵在人数上应该还是占了上风，但是却节节败退投降了。战争的第二天，1月14号0:45，帝国军终于宣布放弃伊谢伦要塞。 我要求让我的部下安全退却，如果你们不答应这个条件，那么我们将战到最后一兵一卒，把要塞整个自爆也在所不惜。 身为杨指挥官的代言人，你该怎么办？ 我们当然要接受他的条件喽。 等一下，不可以马上回答，交涉的时候一定要卖点关子才行。 尤里安答应在15分钟之后答复，结果在7分钟之后就送出接受条件的回复。 这样子应该不会再有人员伤亡了吧？早一点解决的话，受伤的人也可以尽早得到治疗。 指挥官，您就先休息一下吧。 了不起，真是神机妙算。 宇宙历800年，新帝国历2年，1月14号，伊谢伦要塞再度回到杨威利一群人的手中。从上次不甘愿的放弃至今，大约1年的时间。 比克谷司令长官在以寡敌众不利的情况之下，在毛尔雅迪特星域的狭窄隧道空间设下圈套，等着帝国大军前来。这是保卫民主主义国家最后的一战。下一集《银河英雄传说》，马尔雅迪特星域会战上集。